四周年生日季特别策划活动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与你相约，共同诵读。4月1日，让我们一起听见花开的声音。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3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音流入眼，看林里场景喜，准备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好吃懒做哥俩好，无所事事也烦恼，腹中空空囊羞涩，惊弓之鸟欲逃跑。各位看官，都说一样米养百样人，而在这些形形色色不同性格的人里边呢，自然也形成了他们不同的做事风格。比如说有的人不急不徐，有的人呢雷厉风行，那么不同风格的人自然也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留下了不同的印记。你瞧一瞧，咱们今儿要说的呀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哎呦， 六子， 怎么着，三哥？ 六子， 哎， 你怎么回事？ 好， 一天到晚吃饱了你还没吃，一到晚睁眼了就没正事儿。 什么叫没正事儿？ 你跟着哥哥我这么些年，你说你该学的你也不学学， 不就学了好吃懒做了吗？ 谁忙好吃懒做了？你好吃懒做能有钱儿来啊？你还得学坑蒙拐骗的，知道吗？ 你别做， 要不然你一天怎么光好吃懒做，吃不往家里拿进去，败家子儿，知道吗？ 是，你看 我今天看看这。 你看看家里 谁呀、 对，你看看你家里现在连床都没了。 那我乐意站着睡，你可我属马，你管得着吗？ 甭说那个，我说三哥，今儿怎么着？咱今儿在哪儿喝点啊？ 还喝空肚喝酒啊？ 空肚干嘛？ 空肚喝酒啊？饿着还喝酒，饿了，知道吗？找吃的去。 一说，我这肚子也咕噜咕噜响， 天天饿着，有没有当兄弟的样？饿着你大哥是吗？ 这怎么叫饿着大哥呢？ 你本来嘛，一点当兄弟样都没有。 哎， 我教导你，怎么了？ 瞧，前面那是排队呢，看见那字号看见没有？ 看见了，哎，这包子， 你完了！你这不认识，我跟你说啊， 什么包子？我就这包子俩字。 你看那写着多清楚，包子 啊！我认识这俩字、 我说其他什么什么包子， 你管那什么什么包子呢？是不是？直接去排队，你看这排的这么多人，肯定能有人吃的，是不是？咱瞧瞧去，瞧瞧去。 也是， 咱瞧瞧怎么回事这个。 嗯， 哎呦，这人呐，我嗨了去了啊！ 哎，你说，你说， 嗯， 他为什么这么火呀？ 为什么这么火？ 你不懂吧？我给你分析分析啊！ 啊， 你闻，你闻这味儿，闻这味儿。 哎，小哥，先擦擦前心，先擦擦前心。 哎， 都湿了， 哈喇子多一点。 哎， 嗯，你闻这味儿， 我闻着了。 里边啊 啊， 搁的不是虾皮，金钩海米。知道吗？ 还真有这么点意思， 哎， 有点海货啊， 海货的味儿不一样。再者说啊 啊， 你一闻，呵，它这香油好， 对， 正经的小磨香油， 小磨香油， 小磨香油， 是是是是， 哎，小磨香油，哎，这包子里边包上这么一兜香油， 哎 哎，上锅一蒸，哦，没搁馅儿，那个上锅就 多新鲜呀！ 不是 你吃过包子没有？ 馅儿里边和香油，和香油包上，哎，一蒸。那这另外来说呢，这买东西就这样。 大哥，别说 有俩人排呀，这排的人就多。你要没人排呀，一个人都没有。 我说大哥， 要有一个人不理他呀，就都不理他。 快， 你像咱俩呀， 啊， 就一个人理他都没有。 那多新鲜！我说，快到咱了。 那吃啊， 拿吃，拿什么吃啊？ 拿嘴吃啊？ 拿嘴吃？ 拿手拿？拿蘸醋？ 光拿呀？咱这是不是你得给人家点什么呀？ 给他俩大嘴巴。 好，你要再抢是怎么着？大哥 怎么意思啊？ 你得咱们得到那儿是不是得说点好听的吧？你得给人家撒完俩枣的，咱们再吃上这一顿呢，你给想想主意啊，是不是？ 咱先说着跟他说 说着 说说着，哎 啊， 反正他也跑不了，咱也跑不了，这见面人谁不认识咱俩呀？对不对？ 关键都认识您啊， 都认识我，那个， 我倒不怕， 都认识我， 是不是？您也挨着几顿揍了，我这都熟了， 证明大，证明我在这街上有腕。 那我跟着哥哥， 这有腕， 是不是？ 他也走不了，咱也走不了，对不对？ 行，我瞧着。 如果他不同意呢？如果他不同意啊？ 怎么？ 我就跟他说好话，我抱他大腿，我说：“求求您了，掌柜，你端起， 大哥太见骨头了， 你端起六屉就跑，知道吗？ 够意思。哎， 我这抱大腿，我掌柜咱就然后 就打你。” 然后不去打我干嘛呀？ 啊， 然后呢？你咱俩一开始得装作不认识，知道吗？ 得装作不认识， 装作不认识。 哦， 我一抱他大腿，我说掌柜的，你求求我吧，你端着 我怎么？我端六屉， 端着六屉就跑， 我就跑。 我就跟掌柜的说，掌柜，你看，我一秧歌，你不光我一个人想说账， 怎么着？ 我还跟你好说好商量呢。 啊， 这还有端起来愣跑的，你赶紧追他去呀！ 哦， 他转你这六屉， 哦， 我那剩下这包子车推走。 哦，这下就都行了。 怎么样了？ 哎呀，这要拐弯要躲着仨人等咱们，这六屉算是白干了。不过你这是个招， 是不是？ 是个招，是不 是？ 哎， 好好， 这六屉，我看我怎么办啊？ 往前挤，往前挤，往前挤， 往前来点， 来来来，哎，别都别挤，都别挤， 都别挤， 还都别挤，别挤。 我说怎么意思？ 就是的。 嘿， 哎呦，我的天哪！ 你们两个， 这干嘛？这是？ 这几个人就走， 这是外府的， 什么叫走啊？ 这估计我听不见，这是有方言还是有外语？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这是 挤什么挤？ 你看你 插队是不是？ 你早说！ 你 两个小混混还在这敢挤？ 你先站！ 还在这？ 嗯，我先来。嗯， 没事。 再来六个包子。 哎，行，好的，好的。 他买完了，他买完了 啊！ 咱们盯着他后边。 对对对， 跟他说账啊。 不行，这不行，六个不行。您这样得了，您把这个都给我吧啊！十二个我都拿走了啊。 嗯。哎哎，不是， 走了啊， 这。 哎 哎，我 后面的别拍了，别拍了啊！今儿包子都卖完了，卖完了，别拍，别拍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我怎么卖完？刚才还一堆呢，这怎么回事儿？这个 没怎么回事儿啊！刚刚排你们前头那大哥一口气把那所有的包子全打包了啊！ 嘿， 算了，别排了，还以为 我说这位啊，好憋着使坏呢，他全都给拿走了，你这。哎，我说大哥，还别睡呀！我怎么意思？你这个都没了。 啊， 都没了啊！ 哎，这怎么不能？这还好些个呢。 是啊，那大哥一打包好几个没了。 哎，这不行啊！ 我 这没有啊！ 我跟你说啊，这不行，这咱得跟那个老板娘咱得说说，是不是？你 就是 跟他说说。 老板娘，我们这排半天了，你一个都没有了，像话吗？ 等半天了， 我们得有精神损失费。 对了， 不， 怎么着？ 你们干嘛？ 哎， 说了没了就没了，你们想怎么样啊？ 买呀、啊！ 不， 哎，走了，走走走走走走 大哥，大哥， 什么热闹呀？ 别别，我你看这老这老板一看这孙二娘，我跟你说，咱别弄，这练过估计，你到时候就您这个再打一顿不合适。你想他每天这个剁馅儿，你个剁多少肉啊？啊，是不是？赶紧着吧，躲了吧。行了，再把你前心再擦擦吧。 得得得。 哟，看来大白天冥想这事儿他是行不通了。那要不然就此打住吧，正好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呢。可是呢，事情却并没有朝着如此光明的方向继续发展。 哎呦，哎呦，哥，我哥别睡，嘿，哥，哎呦，我这饿呀。您说您这带我是吃包子，吃半天什么也没有，光看人剁馅儿。 咱俩， 咱俩什么？ 晚上 干嘛？晚上你吃我？ 再看看您， 看包子去？ 不是，上咱店看看，万一有那个剩下的呢？ 哥，您这意思是入室盗窃？ 哎，你看说话那么难听啊，这都是人家入室盗窃呢。 那叫什么？ 这不是你跟着我走呀？这不就到门口了吗？ 罪过大了，我跟 你 说。你 怎么回事啊？你快！这不是包子问题， 这怎么了？ 尊严的问题。 这怎么还有尊严的事儿呢？ 他白天侮辱了咱们晚上跟他没完。 你能把这么一个龌龊的事儿说的这么高尚啊？ 本来嘛，他现在仗着他是红了，他瞧不起本乡本土的乡亲。 我说你 为富不仁呐、啊，咱们是什么呀？替天行道， 嚯、哦！你看你， 对不对？ 我感觉我都已经正义满身了啊！ 所以咱去， 我都快信了。 你看，咱要进去把他们家那包子的配方拿到手呢， 是， 咱往后咱就不偷他包子，不是咱就不拿他包子吃了，咱要什么有什么，对不对？ 这倒是啊。 你说，有了钱，啊、你想啊， 有钱 吧， 有钱我得吃糖三角。 哎呀，你有点有出息的事儿。 我吃糖啊，我嘬糖啊， 我吃拆吸管嘬糖。 我吃糖三角，不是我吃，我有钱我得先饱啊，是不是？我得当个饱死鬼。 那倒是， 哎，我这包子我一直没吃上，到底尝尝它里面有没有馅 儿？有，准有。 有吗？我到底尝尝它是不是小磨香油？ 再说了，这个，他这个为什么那么红啊？ 他这店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说了吗？ 哦， 这个营销当然是很重要的。 大哥，你都没有文化，能说出这个词儿来？ 就卖东西怎么卖很重要。 哦，这对，这我能 懂。东西本身也很重要 啊！是，东 西本身也很重要。 就味道嘛， 对 不 对？不是说它那味儿不行， 它不是瞎弄 好，不是 啊， 味儿不错，但挺不错，咱尝尝。 您说这还真是， 是不是？ 咱往上瞧瞧啊！ 哎， 嘿， 门没锁。 嘿，大哥，这怎么着呀？ 光天化日，朗朗天，这瞧不起咱兄弟。 大哥，你别老说成语，我这你没有文化，你老说这， 就是那意思，就是喝着， 哦， 就是没不是， 就是偷碗 没化日晚上啊 啊，对， 黑更半夜，朗朗天，不是， 这别老说这个， 半夜 就是 月黑风，这就 偷他干嘛？对，就偷就行了嘛，是不是？说那老些个， 哎，你说 啊， 这怎么回事？ 怎么了？ 你看这里边， 这哎， 怎么有面？ 啊，对呀、啊，这多新鲜！它包包子不得有面吗？ 没别的呀，肉馅儿呢？ 哎， 菜呢？葱姜蒜呢？ 哎、 油呢？ 这 擀面杖呢？ 不是，咱走错了。 笼屉呢？ 是个面店吧？啊， 不就是？怎么回事？ 这怎么回事？ 那不管他 啊， 不管他，先把这面粉扛走，没准他这面里啊有蹊跷。 哦，这面里有秘方。 哎，这面啊，捏成一包子形状，上锅一蒸，自己就有馅儿。 大哥，你还懂这个？ 没准是这样的。哎， 这我真是我太佩服你了。 走吧，走吧，走 啊！行吧， 再说偷回面去，咱起码，咱先能充充饥。 还能充充饥，就是解饿。 对对对， 大哥，你老说文言词，我听不懂。 就是，这也没多文呐，就是 我饿能吃， 能吃。 咱走吧， 咱吃不了包子，咱给面饼。 哦， 香不香？ 好， 哎， 吃不了，咱兜着走。 对，走。 哎呀，包子吃不成了，那就降低标准，改吃面饼。 但是呢，一个陌生人的出现却把整件事往另外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向推进着。 累死我了， 还累死，还累死！ 哎，大哥，你累吗？你扛着面粉更累吧？ 废话，废话！你说你呀、 啊，啊、 哎，干什么什么不行，吃什么什么没够。哎、刚才背那面，走三步摔四个跟头。 我这体格哪如您好？ 废话，我要等着你搬到家，我都饿死了，我都得。 是。 再说了 啊， 到家之后呢？ 嗯， 你会做饭吗？ 我哪会？ 面汤、面饼、面疙瘩、疙瘩汤。你会哪一面条？ 是 你会什么呀？ 我什么都不会。 是，八百斤面做个大寿桃，你废物点心，你就是。 我哥，你还会俏皮话呢？ 歇后语我都懂，我告诉你吧，什么都不会。你背着， 怎么又给我了？ 废话，我起码知道怎么会揉面并强。拉着走，拉着走。 行， 不背拉着走， 这一点责任感都没有。 你有傻逼这词儿吗？站住！ 哎，怎么他呢？怎么意思？ 不是东西放 啊！ 哎， 我没别，我们 就 这 面， 我们就是面。 来呀， 赶紧，没钱了。 我也不难为你，哼，我先来袋面粉吧。 我这边， 我没注意， 这 还碰见同行了，这。 站住！哎，家伙，小子，你面，嗯， 傻子，干嘛呢？你这说， 干嘛呢？你， 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那么没有职业道德啊？ 怎么你还出这词儿呢？什么叫职业道德？ 我告诉你，我可不是外人，我是你们两个的内人。 什么叫内人？ 不对，这词儿啊，就是 你会说话吗？ 我要表达就是咱们是干一个行业的，这怎么说这个呢？ 就同行。 对了，咱们是同行同业的内人， 同行是冤家。 同 谁说的啊？ 咱怎么是同行？你干嘛的？ 咱们是同行。咱算半拉同行。 你是干嘛的？ 你们是说相声的吧？ 谁说相声？ 谁是说相声？ 你们不是说相声的。 废话， 你们是什么？ 我们俩就。你说你是干嘛的？ 我是小偷。 你小 吓傻了吧？ 你怎么那么牛呢？ 不是同行啊， 咱们是， 我们没偷， 没偷。 你说你什么是你偷的？你偷什么了？ 我告诉你，包子铺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偷的。哎，什么他这个剩点肉馅儿，剩点虾仁啊，剩点金钩海米啊，剩点韭菜啊，剩点韭黄啊，剩点韭菜叶啊，剩点韭菜苗啊，剩点韭菜。 行， 都是 我说这厨房里的什么都没有了，就剩这点面粉了。 但是我告诉你，偷一有偷，盗一有盗。我为什么还要二反头堂呢？ 嚯，你看，你看，大哥，他能抢你词儿。 你看， 就是你为什么？ 我为什么能二反头堂呢？ 你 说 说这， 那么你们为什么只能是泱泱大国呢？ 什么乱七八糟的 呀！我告诉你们， 你说什么？ 哎，我告诉你们，我这个人有严重的强迫症， 这人病了。我跟你说，大哥， 铺啊，不能落东西。我把那柴火什么的都没放过，我本来想到最后扛那点面粉，没想到让你们俩捷足先登了。有没有点职业道德？ 你还说我们？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们呀？啊，你这同行同辈，你是不是你该扶持偕老？是不是你应该有传统的美德吗？不仅得留点好东西给我们兄弟，那就你竟然是还抢我们东西，是不是？ 就是的，像话吗？ 对呀、啊， 你是前辈，我们第一回干，你给我们留一袋面粉都不行，还非得给拿走，像话吗你？ 有没有点老先生的感觉？ 就是的呀， 你是谁的老先生？ 我说你是 我的老先生， 我是你们。我对呀，没错。 那你怎么一点老先生样都没有？ 我是你们的老先生啊，对不对？这个， 你是谁的老先生？ 他是这个，他是我告诉你们， 我那今天没完。哎， 我是老先生， 打面饭，你再培养。 但是你 把那个 能是干 虾仁儿， 你说你不能再灌口， 你把这面给留下，要不然咱们 全部给留下。 没有， 要不然咱把这点面蒸成包子。 对，我跟你说，你先把龙包搁这儿， 分包子也行。 我告诉你， 把那馅什么的拿出来呀。 我告诉你，你要这样啊，我就没。 扫帚呢？我扫帚呢？快扫帚拿来！好啊，原来是你们三个小兔崽子，看我怎么教训你们！ 别跑！ 就赖你吧！你说你把面背走了，这没事了，咱这吵着呀！ 这连扫帚都没抢着， 天儿都亮了 啊！ 哎呀，这就叫做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您就说那所谓的蒙面人同行嘛，虽然呢他没跟这哥俩似的第一次作案就让人抓着，那即便他再小心，那些难以掩盖的做事风格也依旧会把他行踪一一暴露。所以啊，无论是谁，咱都千万别存侥幸心理。古人不是说过吗？凡走路必留下痕迹。这就是独特风格显痕迹，强迫凑全露老底，新旧同行来争论，双双落网不可惜。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